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，天山南北好歌唱，我的上南边两边积雪融化寒冬霜， 我的上南边两边积雪融化寒冬霜。 人民公正好，哎，家齐心不巧。